刘都市网圈养鱼场去年在大同江上设置后，9月27号和28号首次捕捞了淡水鱼。养鱼工们把第一次捕捞的鲶鱼送往平壤育儿院、爱鱼院和平壤养老院。十月将捕捞鲶鱼、龙井鱼、鲤鱼和官蚌。为了改善人民生活，朝鲜非常重视养鱼，并积极提倡网圈养鱼。